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2集。 大胡子， 阿宝。 边南把鞋一蹬，光着脚跑了过去，跑了没两步就想呲牙，地上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，硌得他站都站不稳，好容易才连晃带蹦的跑进了水里。秋燕一看他过来了，弯腰从河水里揪出几根水草，笑着甩到了他身上，然后往前一扑，蹬了几下。还没等边南把身上的水草扯下来，他已经游到了河中间。 大胡子，快过来！ 那有多深？ 不知道，我踩不到底。 那你是怎么站着的？ 我踩水的，我会踩水，哥哥教我的。 一个8岁的小孩都能在河里踩水玩。边南叹了口气，继续往前走。脚下要找到个平的地方几乎不可能，每一脚都踩在圆石头上，大的小的没准，走两步就要滑一下。水快到边南胸口时，他感到身后有水波推了过来，回过头看到秋意已经游到了他后面。秋意停下站了起来。 怕水吗？ 不怕，就是不会游。 那憋气。 什么？ 憋气。 哦。 边南有点莫名其妙，但还是下意识的配合着秋意的话憋了气。没等他明白为什么要憋气，秋意突然跳了起来，胳膊往他肩上一按，整个人压到了他背上。一阵白色的水花在他眼前溅起，他根本没时间挣扎，就一个踉跄被按进了水里。想再往上站起来已经不可能，他只能听到耳边咕噜咕噜的水声，猛地感觉有点奇妙。秋意并没有一直压着他，两秒钟之后就从他背上滑到了一边。边南偏过头看到了水波里秋意带着笑的脸。午后的阳光很强烈，穿过河水能一直照到河底的石头上，阳光在水波里闪出各种变幻着的光芒。透过粼粼波光，边南感觉自己是头一回看到秋意这样的笑容，发现秋意平时看上去冷淡不好接近的外表下，其实还就只是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同龄人，只是隐藏的实在有点深。憋气对于边南来说没什么难度，他也不怕水，只是憋着气猫水里没几秒钟就感觉自己要飘起来了。秋意按住了他的肩，他吐出一串气泡，感觉自己屁股已经浮出了水面，被阳光晒得暖乎乎的。这姿势要让万飞看到，别说笑两天，笑完一个暑假都不在话下。正想调整一下这个撅着腚的姿势，身边的水流猛地带着他晃了晃，一团卷毛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秋燕很灵活地潜到了他和秋意之间，冲他笑了笑之后猛地往河底扎了下去。边南伸手在他腿上捏了捏，小不点这是要显摆呢，不过大概是泳裤有点大了。秋燕扎下去时裤子往下滑了滑，露出了秋燕圆圆的屁股蛋儿。边南一看就乐了，但笑容还没展开就呛了口水。要说让他憋气一点问题没有，但呛了水感觉就不同了，立马有点痛苦，感觉此时此刻就要憋死了。秋意赶紧靠过来拖着他下巴 把他推出了水面。 你没事瞎乐什么呀？ 没忍住，二宝的屁股太好笑了。他裤子是不是大了呀？ 有绳他不系。 秋意笑了笑，潜到水里把秋燕拎了起来。边南把秋燕裤子上的绳子系紧了。 宝贝儿，你屁股真白。 我哥哥的屁股也很白。 是吗？ 秋燕飞快地再次游了出去。脚丫子在水面上打了两下，就又潜到河底去了。边南瞅了秋意一眼，秋意身上挂着水珠，在阳光下被他白皙的皮肤一衬，都闪着耀眼的光芒。 我看也是，眼睛都晃瞎了。 要我教你吗？ 什么？游泳吗？ 嗯，省得你站这儿没事儿干。 怎么教啊？ 边南觉得学学也行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秋意退开了两步，伸出手，在水面下竖起了两根手指。 来， 来什么？ 趴上来呗。 我靠，趴你手指头上？你那二指禅呢？这能趴得住吗？ 二宝就这么学的，稍微拖着点就行。你打好几年球，这点运动平衡能力还是有的吧？ 二宝能趴你手指头上，是因为他才八岁，就他这小体格，顶停了60斤，60斤就够我一个零头的。 用手掌行吗？260斤我也拖得住了。 好吧，这是要拖哪儿啊？ 下巴。 明白了。 边南摸了摸下巴，吸了口气，在水里轻轻跳了一下，往前扑了出去。秋意伸出右手托住了他下巴， 保持平衡，胳膊打开。 怎么保？我脚到底了。 秋意左手往下兜在了他肚子上，把他身体往上拖了拖。边南觉得自己张开胳膊跟个傻子似的。 感受一下。 感受什么呀？我就感受到你手碰我肚子上痒痒。 算了，就这样游吧。 秋意带着他顺着河水往下游走了两步，还是把拖着他下巴的手掌换成了手指顶着。 划水会吧？你腿先别动，划胳膊。 哦，好。 边南的胳膊狠狠地在水里划了一下。秋意没有跟着他移动，松开了拖着他肚子的手，顶着他下巴的手指继续顶着他，防止下沉。边南胳膊力量比普通人要强得多，借着水的浮力，加上是顺水，他轻松地往前飘了出去。秋意用手指在水里半戳半撑地拖着他，虽然这点力量不大，但还是挺有安全感的。秋意的指尖在水里顺着他下巴、脖子，一路往下滑了过去。这种在水流包裹中细小的触碰，让边南突然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开始觉得挺尴尬的，滑了两下，又觉得像是被挠了痒痒，咬着牙忍着，才没在水里翻滚着笑出声来。小腹经过了指尖之后，秋意突然收回了手。这两根手指对身体的支撑到底有多少，边南不知道，但秋意收回手之后，他就感觉自己身体猛地一沉。 我靠，你别打。 边南话没说完就沉进了水里，吹出俩气泡，憋着气被按到水里，和划水划一半突然发现自己沉底了，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。特别是话都没来得及说完就直接吹泡泡了的状态。吹完泡泡，边南就又呛了口水，呛得从脑门到后脑勺感觉跟要被掀掉了似的，那么难受，顶得上10勺芥末了。 他赶紧想踩到河底站起来。这儿的水应该只到胸口，但连踩了两脚都打滑了。 我靠，一个网球小能手就要这么淹死在齐胸深的水里了，教练这个傻子还不知道过来救人，王八蛋。 秋意看着边南从自己面前往前滑过去，水面之下的姿势还挺标准，身体绷得很直，加上阳光下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和结实匀称的身材，看上去就跟游泳高手似的。结果出去没到两米就沉下去了。秋意等了几秒钟，发现边南没有挣扎着露出水面的意思，这才赶紧游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了他胳膊，再拖着他下巴抬了一下。边南反手也抓住了秋意的胳膊，一边抹脸一边咳嗽，半天才转脸过来盯着秋意。 我靠，你就这么叫人的，我差点淹死了。 我就慢了两秒，以为你能站起来。 边南眼睛都呛红了，秋意有点过意不去，抬手拍拍他的脸。拍完他俩都没出声。过了一会儿，边南才摸了摸脸乐了，顺手在秋意脑袋上扒拉了两下。 你是不是黄二宝哄习惯了呀？ 哥哥，我找到一块宝石。 哟，真牛，扔了再摸一块吧。 哎，你不看一下吗？真的是宝石，跟以前的不一样。 哎，我看看。 边南看秋意对这块宝石没什么兴趣，于是伸出手接过了秋燕手里的石头。就一块普通石头，上面有点白色的条纹，往河滩上一扔，立马就能融入芸芸众石当中。秋燕脚踩不到底，搂着边南的胳膊挂在他身上，很期待地问， 是不是宝石？ 嗯，是宝石，花宝石。二宝，你再去摸摸还有没有别的宝石。 秋意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边南把石头塞进了自己泳裤后面。秋燕受到鼓励，兴致高昂地准备继续扑腾着游了出去。 你还游吗？ 游啊。我跟你说啊，邱教练，你也太不专业了，我刚出去一米你就撒手，你是不是成心的？ 我跟不上你，要不你逆水滑。 行。 你要带着宝石游啊？ 不带。他估计用不了三分钟就忘了这宝石了。 你就这么骗小孩？ 那也比你理都不理他强，他就兴奋着一下你都不配合。哎呀，二宝肯定特想有个我这样的哥哥。 那给你了，快带走吧，烦死我。 秋意身体微微一沉，胳膊伸出，腿在水里轻轻蹬了一下，身体在水中快速地窜了出去。边南站在水里没动，看着秋意在水里游出去很远，才学着他的样子也一蹬腿。不过借着惯性冲出去也就一米，溺水的强大的阻力就让他停下，接着又沉到了水里。这回他有经验了，迅速收腿往水底一踩。这水不算深，好歹1.86米的个儿，站起来就…… 我靠，底儿呢？什么鬼地形，居然又踩不到底儿了。 他正挣扎着想着要不先自学成才，把踩水学会得了，一只手伸到了他眼前。这回教练的反应还算快，边南赶紧一把抓住，秋意把他拉出了水面。 我靠，一步游底一步踩空的什么玩意儿啊？ 这河之前被挖过山， 有坑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